的声音冰冷道。 罗老板，您要不想进圣山可以退出啊。 退出？我凭什么退出啊？我是你们的司一级杀手啊，你们给我发短信叫我去集结，现在又让我退出，不行。 你一个普通人来凑什么热闹啊？ 安静寺的人声音越发的不高兴了。任小素听到罗兰的声音，一瞬间就忍不住想要捂脸了。他没想到这合并来的队伍里竟然还有罗兰和周琦，而且别人也都不知道罗兰已经是超凡者了，看罗兰这气喘吁吁的样子，还是在装普通人的样子。安京寺带队的人任小素没见过，他看向杨小锦，杨小锦也摇摇头。等这队人从荒野树林中走出来，所有人第一时间映入眼帘的就是罗兰的壮硕的身体。不过任小素发现以前的罗兰是肥胖，而现在罗兰身上结实了许多，竟隐隐有种彪形大汉的感觉了，这让任小素一时间有点难以接受。罗兰看到任小素的时候当场就愣了一下，不过他马上就若无其事地移开眼神，丝毫没有跟任小素打招呼的意思。任小素笑了，罗胖子还是一如既往的机智呀。也不等安京寺的人说话，罗兰便开始招呼身后的人说道， 哎，行了，终于到了，大家赶紧坐着休息休息。 他身后安京寺的人一脸无奈，这一路上罗兰竟然喧宾夺主，俨然一副领队的模样，气场完全盖过了所有人。这次行动安京寺肯定是想占据主导的，如何破坏火种公司计划，如何夺取001号实验体，如何实行自己的后续计划，都必须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可罗兰大摇大摆地过来，自称是 C 级杀手，负责带罗兰这一队的宋乔就跟吃了苍蝇似的，恶心坏了。宋乔跟程宇一样也有助手，不过他的助手都混杂在队伍里面隐藏着身份，用来关键的时刻左右大家的决定。比如当他准备做出某些重大决定的时候，这些助手就会率先响应，然后给其他人造成一种很多人支持他的错觉。人都有从众心理，宋乔也计划得很好，但他万万没想到会遇见罗兰。之前宋乔接到命令说他们这一队要提前一天出发，结果罗兰不愿意，直接请队里所有人去黑市里大宝剑去了。去圣山哪有大宝剑有意思呀？队伍里那些混杂的财团成员也乐得看安京寺笑话，虽然这次大家的目标都是针对火种，可以往安京寺也给大家造成了不少麻烦呀，所以安京寺有麻烦大家也喜闻乐见。宋乔很想教训一下罗兰，甚至他还跟安京寺请示是否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弄死罗兰，现在罗兰身边可没有记者呀。结果安京寺否定了这个想法，并表示还没有到解决罗兰的时候。不过安京寺那边也回复教训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宋乔听了心中一喜，刚想对罗兰下手呢，罗兰却仿佛猜到了他的想法，直接说道， 你不怕我弟派人追杀你吗？其他人也就算了，现在我记住了你的长相，只要我今天不死，明天你就等着我弟追杀吧。 宋乔当时脸就黑了，这张口闭口都是庆氏之主派人追杀他，宋乔真能扛住？而且就算他杀了罗兰，这里还有这么多各大财团的人呢，他宋乔总不能杀所有人灭口吧？当然罗兰也就是仗着这一点才会明目安全的时候嚣张跋扈，不安全的时候立马认怂，前后判若两人。其实宋乔某一刻觉得这次行动真的很失败，他们明明是躲在暗处的杀手，躲在暗处才有利，这下为了火种公司把好几名安京寺成员都暴露在了明处，这当然也是程宇最不开心的地方。程宇也暗自想过，这次行动感觉不符合那位安京寺之主的性格呀，对方每次都谋定而后动，怎么这次却显得有些莽撞？难道后面还有什么计划是他们不知道的？此时罗兰大大咧咧地坐到了程宇那对篝火旁边， 然后对程宇亲切笑道： 哎，来来，坐，怎么都站着呀？不用这么拘谨。 程宇脸色顿时就黑了，这怎么搞得像是领导视察似的？你这也太熟练了吧。他刚想说点什么，却见宋乔苦着脸色对他摇摇头，暗示他别招惹这货。程宇想了想，最终还是叹息一声，坐到了篝火旁边。远处看到这一幕的任小素顿时乐了，这罗胖子还真是到哪儿都能搞事儿。杨小锦疑惑道： 他怎么来了？他一个普通人来这里趟浑水，难道庆氏也有什么目的？ 任小素低声解释道： 他觉醒了，现在也是个超凡者。我看罗胖子来这里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来胡搅蛮缠的。庆氏那边既讨厌火种，又讨厌安京寺，这次有一下就恶心两家的机会，他们肯定不会错过。而且罗兰总是说要为庆诊争取时间，恨不得把全世界的水都搅浑，怎么可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明白了。 杨小锦点头，以前他也不喜欢罗兰和庆诊这两兄弟，不过现在这俩人和任小素是好朋友，他也慢慢没那么讨厌这两个人了，反倒听了任小素讲的一些事情后，觉得罗兰和庆诊还挺仗义的。其实来的路上罗兰也很慌，毕竟是深入火种公司的机密要地，就他和周琦两人结伴，就算他也是超凡者也一样很慌。万一圣山里的东西太恐怖了怎么办？万一有人背后下黑手怎么办？这都是罗兰担心的事情。不过当他来到这里看到任小素的瞬间，心中只有两个字：稳了。罗兰可是从任小素最弱的时候一路见证对方如何变成摧城达人的，这样选手跑到圣山来他还担心什么？于是罗兰就更加嚣张跋扈了，有人罩着呀，这里谁能把他怎么样？罗兰这边周琦也是大大咧咧地坐在篝火旁边，拿了篝火上烤着的东西就吃。罗兰则一边烤火取暖，一边对程宇说道： 哎，说说你们这边的情况吧。 还真拿自己当回事了啊！ 刚才他就忍不住了，要不是宋乔给他使眼色，他早就开骂了。你罗兰一个普通人，凭什么来这圣山啊？罗兰认真看着程宇： 你不怕我弟弟派人追杀你吗？ 宋乔在一旁满脸的晦气，他发现罗胖子就会这一句啊，但别说，这句话还真好使。罗兰来到中原以后，先去周氏，再去孔氏，最后连王氏都去了，结果天天搞事情还屁事没有，不正是因为庆诊还在西南虎视眈眈地眺望着中原吗？程宇面色阴晴不定了半天，最终说道： 我这边总共33个人，没有减员，不过之前夜里碰到有生物在靠近营地，但并没有对营地做什么。 嗯，还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吗？或者有没有什么比较异常的人混在队伍里？ 你不就是那个混在队伍里比较异常的人吗？ 他仔细回想了半天，突然说道： 还真有一个。 说着程宇给罗兰指了指任小素： 这货非常诡异，去圣山的路上不仅和同伴跳皮筋，还喜欢唱儿歌。 罗兰不动声色地看了任小素一眼，这个回答着实有点出乎意料啊，小素兄弟竟然还有这个癖好。不过他面上没有表现出什么来，而是魂不在意地说道： 你有没有认真回忆啊？这算什么异常？ 虽然罗兰假装不认识任小素，但还是忍不住要维护一下，任小素再怪癖那也是任小素的事情，哪能让外人说三道四呀？ 这还不算异常吗？这去往圣山的路上危险重重，唱儿歌算怎么回事？还有大老爷们谁跳皮筋啊？啊， 我跳怎么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某一刻，连周琦都感叹罗兰确实仗义。眼瞅着罗兰为了维护任小素，竟然连脸都不要了，说自己也跳皮筋儿。程宇他们的篝火旁边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压根没人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你这是诚心来抬杠的吧？不过罗兰犯浑那是早就名扬天下的事情了，现在猛然一听，顿时有种传闻并非空穴来风的感觉，这真是混呐。罗兰转移话题说道， 听说你们安京寺之前去截杀火种公司的车队去了，怎么能成功吗？还让他们逃回了圣山里面，你们不行啊。 罗兰他手里拿着的手机不过也是 C 级，所以得到的信息并没有那么多。提起这茬来，程宇总算松了口气，终于来了个可以聊的话题了。 谁说我们不行了？那车队不是全军覆没了吗？不是我们失败了，而是火种公司那支车队本就没有装在001号实验体，是用来混淆视听的。 罗兰嘿嘿笑了起来。 嘿，你都把情报卖出来了，还在这睁着眼睛说瞎话。那车队里的火种公司成员是你们杀的吗？ 要知道，这程宇早就把情报给卖了个高价，如今黑市几乎人尽皆知，前一段还好多人拿着这情报碰瓷来着，所以人根本就不是安京寺所杀呀。至于团灭火种的是谁，罗兰心中也早有猜测，一个能压制五人的狙击手，一个能正面硬刚 T5 级别的高手，天底下这种组合真是太少见了。但偏偏很巧，在场的就有这么一个组合。很多人都以为罗兰很彪很猛没脑子，可财团的大人物们都知道，罗兰这人胆大心细，脑子也好使，所以罗兰能够猜到任小苏和杨小姐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程宇被罗兰噎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你怎么知道那不是我安京寺的人呢？安京寺成员之间彼此不认识也很正常，若他们不是安京寺的人，为何会对火种出手呢？ 此时程宇并不知道，那两位把他们五个打成五只小鹌鹑的搭档就在这营地里。罗兰听了这话反而陷入沉思，是啊，任小苏和杨小几为什么会趟这浑水呢？他可是知道，甭管任小苏卷进过多少势力，但这货可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主，为啥会来圣山呢？旁边一个年轻人突然问程宇， 我得到情报说那个白色面具见面就秒杀了 T5， 这是真的吗？ 程宇沉默了半晌叹息道， 是真的，如果你和我一样亲眼目睹，也会感慨对方跟我们大概不是同一类超凡者。 超凡者都自命不凡，但面对那么大的实力差距，程宇也只能老老实实承认对方的厉害之处。 那他们是不是也来圣山了？ 我猜应该会来吧，照之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应该是奔着001号实验体去的，有那么强大的实力没道理不来。我觉得他们现在很可能就混在某个队伍当中，不过我跟安京寺的其他人确认过，队内没谁见到背着狙击枪，这就很奇怪了。也许他们已经强大到不需要和谁结伴同行了吧。 任小苏和杨小锦当然还没强大到那个地步，他俩正在营地里等着浑水摸鱼呢。这时罗兰起身大手一挥， 好了，事不宜迟，已经耽误了大半天的时间，我们这就继续出发。 话音刚落，营地里的其他人都起身开始收拾东西。程宇愕然地看向罗兰，对方竟如此自然地夺过了他的指挥权呢。罗兰看向宋乔， 哎，那个导游啊，咱们接下来往哪儿走？ 宋乔整个人都不好了， 谁导游啊？谁是导游啊？你真当自己是来旅游的？ 他心中咬牙切齿，心说你这胖子不知好歹，非要往圣山里闯，老子倒是要看看你进去之后能不能活着出来。正好如果罗胖子被火种公司杀了，那就让庆枕尽情地找火种公司报复，也算是帮安京寺解决了一个宿敌。 就在所有人收拾东西的时候，没人注意到一个年轻人弯腰在身旁的一棵树上悄然地刻下了一个圆圈。这货正是之前问任小素最擅长什么的年轻人，也是孔氏当下如日中天有望接手整个情报系统的王运。自打目睹上司孔尔东的死亡之后，王运便领着任务离开了孔氏，任由另外两个竞争对手去争夺情报系统负责人的职位，俨然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两名对手见他这种时候离开孔氏，都开心的不行，甚至还给他加派了不少人手，并亲自送行，祝他圣山一行顺顺利利。走的时候，王运内心冷笑，孔氏那位当家做主的孔东海可不是好糊弄的人，这情报系统负责人的职位绝对不会那么快就定下来，孔东海会观察最少三个月的时间，到时候自己携着巨大的功劳回孔氏，恐怕自己那两位竞争对手想哭都来不及。王运刻好圆圈后，便若无其事地跟上了队伍。等着60多人的队伍离开一段时间后，戴着白色面具的老许忽然来到了王运刻字的地方。王运本就是任小素的重点观察对象，之前他表面是在收拾东西，其实注意力一直都在王运他们几个人身上。任小素放出老许，原本是想在营地外围寻找那个夜晚的不速之客，现在刚好查看一下王运做了什么记号，却见树根上只有一个简单的圆圈，再也没有其他的信息了。任小素有些疑惑，圆圈代表着什么含义呢？这连线索都没有，不太好猜啊。任小素想了好半天，最终决定不管那么多，先把这记号破坏了再说吧。反正这年轻人敌友不明，自己随手干涉一下对方的计划，说不定无心插柳了呢。想到这里，任小素控制着老许在圆圈里随手画了个叉，然后便匆匆赶往队伍最前面侦查道路。经历过许多突发灾难之后，任小素现在行走荒野已经习惯用老许开路了，这种习惯是实打实付出过代价才换来的觉悟。曾经任小素在壁垒里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壁垒里有些流浪猫和流浪狗竟然会走人行道，但深思起来，你也不知道他们曾付过多大的代价才学会的。就在老许也离开了宿营地点之后两个小时，山野之中忽然有全副武装的作战人员进入营地范围。作战头盔里的通讯频道中有人指挥道， 布防13点方向填补火力，队形收缩，检查营地，寻找长官留下的记号。 只是一分钟的时间，这200多人就完成了附近方圆数百米的布控，有人组织起火力封锁线，有人则作为机动部队随时准备火力支援。这200多人在孔氏是有名堂的，名声赫赫。孔氏情报部门分1、2、3处，一处负责对内，二处负责对外，三处则是负责攻坚克难打硬仗。例如将某人从别的地盘上接出来，就是三处干的活。最早的时候，王运就是在三处，这200多个手下当时就已经在跟着他了。后来得到孔尔东赏识，调到了二处负责财团内部监察，他也把这些人给慢慢调了过去。结果这200多人在孔氏内部渐渐得了个锦衣卫的外号。等到王运坐上二处处长位置后，这200多人全部作为他的嫡系带去了二处。可以说这些年王运能一路高升也有这些人的功劳，每个士兵都能征善战，个体能力极强。别看这些人仍旧是士兵身份，但级别和工资待遇都非常高。偶尔王运负责暗杀目标后，目标留下的钱财也会一点不留地分给所有人。这一次王运对圣山之行极为重视，所以只带了自己的嫡系，以免外人给他添堵。此时200多人已经将任小素他们之前待过的营地完全控制住了，而这锦衣卫的主官则在营地里等待着手下的士兵寻找王运的记号。他们都是王运的嫡系，也是孔氏情报系统里外勤部门最精悍的尖兵，以往执行斩首、渗透等任务不知道多少次了。这 这次王运突然在关键时刻带着他们离开孔氏，让兄弟们都有点不解。难道王运长官是要主动放弃情报主官的职位了？结果王运把他的计划解释了一下，大家才明白，原来王运是早就做好了打算，想要挟公上位。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时，通讯频道里有人说道：“ 报告，找到王院长官留下的记号了。” 这锦衣卫主官走了过去：“ 确认是王院长官的记号吗？”“ 是的，树根下面还挖出了一枚子弹。” 不光是树上的记号，还有地下埋的子弹，也算是一种双重验证的手段，以免和其他人的记号搞混。锦衣卫的主官走到树旁，只是他刚看到树上的记号就愣住了。 圆圈里画叉号，王院长官这是让我们撤退？ 主官有点疑惑， 难道是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不适合我们出手了吗？ 一名手下也分析道：“ 也可能是王运长官觉得我们只是普通人，不能再继续深入了。都说圣山有古怪，很凶险。”“ 唉，没法确定王运长官的意图，但他每次做事都很有把握。既然他让我们撤退，那就撤吧。咱们推到黑市以北40公里的地方驻扎，收队。” 说完，这支作战部队就如同潮水一般迅速退去了，迅疾而有序。此时走在队伍里的王运嘴角含笑，这一次他可是有备而来的。程宇问宋乔：“ 那个被袭击的人是谁？” 宋乔摇摇头：“ 不知道，但肯定是财团的人，应该是队伍里某个超凡者的协助者。他出营地应该也不是去上厕所，而是对外传递消息去了，却没想到会遭遇不测。 据说事发地点离营地很近，他连发出求救的机会都没有吗？”“ 没有一点声响，我也查看过伤口，脖子上血肉模糊的，什么也看不出来。”“ 那就要注意一点了，我怀疑他很有可能会跟着你们过来的。” 对此他很不舒服，这队人明显已经被什么东西给盯上了，结果上面又要求合并队伍，本来他这队还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结果现在也得提心吊胆了。宋乔猜出了程宇的心思，他笑道：“ 合并队伍对你来说也是好事啊，你的战斗力又不强，光凭你那几个助手怎么可能从圣山平安归来啊？” 程宇没好气道：“ 你懂个屁啊，野兽又不懂怎么分辨幻术，他们没那个智商，只要是看到的就会相信。我这能力兴许对付很多超凡者不管用，但对付野兽，你们谁有我在行？真到了危险关头，我保证野兽跟我擦肩而过，也发现不了我。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宋乔一琢磨，好像是这么回事儿。这成语的能力对一些聪明人并不好使，但野兽却没有分辨能力。他低声道：“ 兄弟，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拉我一把，必有厚报。”“ 这还差不多。” 可正当两人聊天呢，前方忽然传来野兽的嘶鸣声，队伍里所有人都同时停下了脚步，警惕起来。程宇和宋乔两人相视一眼，竟是快步向着声音冲来。俩人都不是胆小鬼，胆小鬼也不会来这种地方，与其畏缩不前，不如赶紧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有人比他们冲得还快，罗兰本来还气喘吁吁地走山路呢，听到这动静立马就冲了上去。他倒是一点都不害怕，任小素就在身后呢，他怕个屁呀。有人起头，后面的人也就全都跟了上去。杨小姐问道：“ 能听出来是什么东西吗？” 任小素若无其事地说道：“ 就是一只大狐狸，已经弄死了，没想到他速度还挺快，差点就让他跑了。” 杨小锦顿时恍然，合着是任小素弄出的动静。 程宇等人抵达现场时，只余下狐狸的尸体被丢在地上，这狐狸的脊柱都被人扭断了，手段极其暴力。 这不会就是袭击女队员的东西吧？ 有可能。 宋乔说着便拿匕首剖开了这狐狸的腹部，只见里面花花绿绿的内脏都掉了出来。宋乔旁边的助手也不嫌脏，稍微翻检了一下就确定了， 他胃里还有没消化完的人类内脏，就是他了。 可他是被谁弄死的呢？ 程宇得到确定答案后，非但没有松口气，反倒更加担心起来。在大家看来，如果说这圣山里的野兽只是像面前这狐狸一样变得更加硕大狡猾有力，那其实这趟圣山之行反倒并不用特别担心。他们害怕的是一些诡异的不可知事物，所以不知道敌人是谁的时候，内心就会产生一丝恐惧。但当神秘的未知变成已知后，恐惧便会慢慢消散。要知道，两队人马合并之后，混杂其中的超凡者不在少数，对付这种野兽还是很轻松的，只要小心别被偷袭就好了。不过到底是谁杀了这狐狸呢？总不至于是有人路过就干脆做了好人好事吧？ 会不会是山里的野兽自相残杀呢？ 不会，肯定是人为的。如果是野兽相残的话，那这狐狸身上应该有齿痕之类的线索。可是你看，这狐狸就像被人突然给捉住，然后大力折断了脊椎，野兽根本不会这样杀敌。继续清点人数。 程宇要求清点人数，是想看看队伍里会不会有哪个人脱离了队伍。之前行进的时候，大家都零零散散的，并没有全都走在一起，保不齐就是这队伍里隐藏的高手做的。结果程宇和宋乔的助手快速点了一下人数，竟然少了两个人。 有人认识那两个人吗？有谁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这时一旁的王韵说道， 我不认识，但有印象，好像是两个男的，一个中年，约莫40多岁左右，还有一个年轻人，约莫25岁左右。 王韵转头看向了一个年轻女人， 哦，对，就是你昨晚帐篷旁边那个年轻人。 年轻女人愣了一下，然后环顾四周， 还真是他呀。 这时候所有人都看了王韵一眼，这货的记忆力让大家都心中暗惊了一下，竟把每个人都记得如此清楚。不光是看一眼就能知道谁脱离了队伍，而且还知道对方前一晚所住的帐篷在什么位置，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当然王韵要是一般人，也不可能成为孔氏情报2处的处长。当初他从军情报系统去挑选人才的时候，负责筛查人才的主官一眼就看中了他。当时每个候选者都要经历面试，王韵进入面试室后，主官第一句话问他， 刚刚你来这间面试室遇到了几个人？ 7个。 都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2个蓝色5个黑色。 你遇到的第三个人脸上有几颗痣？ 6颗。 于是王韵当初刚一进入情报系统就被很多人关注了。这次进入圣山，王韵一开始是很低调的，而现在他已经确定身后除了他的200多精锐以外就没有其他人跟着了，所以现在王韵的底气很足，觉得自己可以稍微展露一些能力了。程宇看着王韵说道， 你记忆力这么好，那你应该也记得他们去了哪里吧？刚刚杀死这狐狸的是他们吗？ 王韵摇头说道， 我想应该不是，他们俩人落在了队伍最后面，而且彼此相距也不近，看样子并不是一起的。 程宇皱起眉头，他突然说道， 回去找他们。 说着程宇当先返回了刚才的方向，只是没走几百米就看到王韵口中的中年人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脖颈上血肉模糊。再走数十米，那个年轻人的尸体也找到了，伤口在同样的位置。 队伍里所有人都沉默了，一种莫名的压抑气氛在人群之中蔓延。见到狐狸尸体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自己找到了真凶，这刚刚松开的一口气瞬间又提了起来。程宇的助手疑惑道， 明明在那个狐狸的胃里找到人类内脏了呀，难道他还有同伴？ 杨小锦看向任小素，任小素却暗自摇了摇头，否定了程宇助手的说法。王韵这时对任小素笑道， 我刚看到你摇头了，能说说为什么吗？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刚准备回答问题，可脑海中的宫殿声音却响了起来。任小素心里一声叹息。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会儿因为王韵，所有人都看向了任小素，然后他们就看到任小素从兜里摸出了一根绳子，开始跳绳。任小素一边跳绳一边说道， 因为这两人脖子上的伤口不是狐狸咬出来的，你们不用管我，我跳会儿就好了。 王韵和程宇都傻了，原本王韵还想问点其他事情，结果被任小素这一顿操作搞得他情绪都不连贯了。你回答问题就回答问题，怎么还突然跳下来了？不光是王韵，几乎所有人看到任小素跳绳这诡异的一幕后，脑中都出现了短暂的空白。大家甚至都有点不太关心面前这俩人是怎么死的了，他们更关心这少年为什么要一边跳绳一边说话。似乎是因为杨小锦理解他的缘故，所以任小素现在再去完成任务的时候已经没有羞耻感了，只要他在意的人能够理解他在做什么就好了，管其他人干嘛。此时任小素一边跳绳一边观察着尸体的伤口，这伤口没有牙印，更像是被谁用手捏住了脖子的大动脉位置，直接导致猎物昏厥，然后硬生生的将肉给扯下来了。这手段也太暴力了一点，搞得任小素也不敢确定自己的判断到底对不对。任小素跳绳的时候嘴里还念念有词，程宇疑惑道， 你在念叨什么呢？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278 279 280， 等他数到300才停了下来，并在脑海中问宫殿， 这次任务的完成度 完美级， 很好。 任小素环顾四周，发现大家表情都特别复杂。想想也正常，刚经历了解除危机，危机重现，任小素跳绳，这一系列诡异的事情之后，大家的神经需要消化一下他们刚刚经历的事情。罗兰等任小素跳绳结束后才开口说道， 大家也都看见了，我们如今还没进入圣山范围就已经遇到了好几次危险，所以接下来的前进队形必须紧凑一些，就算是上厕所也必须五人以上同去。 可是有人忽然发现， 这不是五个女性吗？你是不是少数了一个？他们人数刚好够啊。 罗兰愣了一下，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把杨小锦给漏掉了。只因为他知道任小素和杨小锦的关系，所以脑子里就直接把杨小锦过滤掉了，没把杨小锦当成女的。罗兰尴尬笑道， 数错了数错了哈。 罗兰脸皮是偶尔这么厚，还是一向这么厚啊？ 杨小锦趁大家注意力转移到罗兰身上，于是低声问任小素。任小素感慨， 一向这么厚。 要知道当初罗兰想把东富南收入麾下的时候，可是天天往他们药堂跑呢。 咱们还是小心点，老许都没有发现到底有什么东西在周围晃呢，对方有可能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开老许，刚刚他杀人的时候连我也没有察觉到。 今晚该我和大忽悠守夜，你好。 他可能是跟着某个东西来进食的，那个东西只杀人，所以撕裂了猎物的脖子就走了，而狐狸则吃掉他不要的食物。 所以罗兰他们队伍才会看到尸体死亡后被掏空了内脏。我们以为是一个生物所为，但其实是两个。这荒野上共生情况很多，而且 什么？ 而且如果我猜对的话，这行凶者很可能是一个人，而这狐狸说不好还是对方的宠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有点麻烦了。 为何会有这样的结论？ 你有没有发现这狐狸的皮毛很干净，像是洗过的一样？荒野上的野兽就算特别爱干净的也不会这么干净。 其他人或许没发现这个问题，但任小素常年混迹荒野，怎么能发现不了呢？如果这狐狸真是谁的宠物，那自己用老许杀了狐狸，对方恐怕心头大恨了吧，一定会有报复手段在后面等着他们所有人的。就在此时，走在队伍前方1公里附近的老许突然转身，只见山野里不知何处竟飙射来一块石头，那石头速度极快，宛如子弹一般打在老许的胸口，将老许给打得踉跄了一下。若是普通人挨这么一下，怕是当场就要吐血了，超凡者都不一定好受。可是等老许去查看四周后，却根本没发现投掷这块石头的人。 对方已经开始报复老许了，我找不到他所在的位置，还没法确定对方到底是什么。 但任小素起码有一点没猜错，狐狸确实是对方的宠物，不然对方不会如此急眼的立马报复老许。杨小姐问道： 怎么报复的？什么手段？ 任小素解释道： 用石头砸了老许。 杨小锦听完一愣，用石头砸人？怎么这么像小孩子干的事情？当天再次开始行进的时候，因为所有人都心存恐惧，所以大家竟是全都很听话的排成队列前进。不光如此，罗兰还专门给队伍分成了几组，小组之间轮流殿后和保护侧翼。这时候的罗兰就感觉自己像是回到了庆时代新兵似的，还挺过瘾的。要知道曾经罗兰带的作战旅可是庆室里战斗力最生猛的作战序列之一。下午对方似乎见一时半会儿没有合适的杀人机会，也就没有再动手了。也有人想离开，可现在哪还走得掉？这时候要回头，说不定还会遭遇那怪物的袭击。在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东西、实力如何的情况下，这种单独离队的行为就像是找死。晚上宿营的时候，罗兰还安排各个小组轮流值夜，甚至还专门划出了守夜区域，指定出哨岗必须站的位置，何时轮值、何时换班，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任小素默默地看着，他发现罗兰指定的守夜岗哨很讲究，但凡有人想偷袭营地，都逃不过这几个哨岗的视野。如果哨岗上的人出事了，其他人也能很快就知道。对于此事，程宇和宋乔两人也有点自愧不如。他们是超凡者，却没有任何的带兵打仗经验。也许杀人可以，但说起组织协调能力，那就跟罗兰差得太远了。有时候，罗兰外在表现出来的模样，真的很容易让人忽略他的才能。在很久以前的庆室内部，曾有人提过，也许罗兰比庆枕更适合当一个影子。后来因为罗兰只是个私生子，也就没人再提这事儿了。安排好守夜的事情后，罗兰大摇大摆地回到自己的篝火旁，倒头就准备呼呼大睡。程宇赶紧拦住了他。 哎，不讨论一下怎么对付那个偷袭我们的东西吗？ 罗兰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哎，这是你们超凡者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说完，罗兰不再理会程宇，直接睡觉了。程宇看着罗胖子有点牙疼，他问宋乔道： 这胖子到底打算干什么？他进圣山有个毛意义啊？ 鬼知道。 只是一分钟的时间，罗兰的呼噜声便开始响彻整个营地，一呼一吸间极有节奏，酣畅淋漓。在罗兰旁边， 周琦也已经睡得四仰八叉了。程宇感觉有点奇怪，他问宋乔： 等等，这俩人是一起的吧？他们就这么睡了，也不分个人守夜？这罗胖子是真的不怕我们暗算他呀？之前他们也这样？ 宋乔愣了，他回忆了一下： 不对，之前跟我们在队伍里的时候，他可是警惕得很呢，两个人从来不同时睡着的。 那就奇怪了。 程宇看向营地笃定道： 说明这营地里有罗兰和周琦可以信任的人，信任的程度甚至能让他们在这种环境下随时随地睡着，却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也只有罗兰相信在这里没人能杀掉他，他才敢这么睡。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所有人守夜都格外认真，当然这队伍里各自心思不一的队员，也只有在面对共同的危险时才能如此齐心协力。毕竟大家的目的是进入圣山搞事情，可别连圣山都进不去就死在外面了。营地里点燃了十来堆篝火，罗兰在睡前就带着大家收集了足够燃烧一晚上的干柴。好在是冬季，周围的干柴随处可折，岗哨则有九处，每个岗哨安排两人来值守。岗哨周围的树木都砍伐干净了，以此来确保他们有开阔的视野。在这方面，罗兰轻车驾熟，用他的话讲就是，行军打仗想要睡得安稳，那白天就要把功夫做足。这一次，罗兰俨然已经将前往圣山当做了一场战争。任小素躺在帐篷里面熟睡着，杨小锦就守在他的帐篷外面，手里握着一枚巴掌大的狙击子弹。别人都是盘核桃手串，杨小锦就比较特殊，他闲着没事的时候盘子弹。此时老许正静静盘坐在营地外500米左右的位置，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晚上的月光并不明亮，天空时有乌云飘过，眼看着就像是要下雪似的。营地里的篝火被凛冽的寒风刮得不停摇曳，帐篷里不少人都裹紧了自己的毯子。一片乌云笼罩天空，山野中一个黑影在不断靠近老许，他行走在地面上竟是一点声响都没有。渐渐的，他已经能够隐约看到老许的背影了，也许他可以像杀死其他人类那样杀死面前这个人。如同任小素猜测的那样，狐狸是老许杀的，所以对方把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在了老许的身上。而且从始至终老许都是孤身一人，猎人向来都喜欢这种落单的猎物。静默中，黑色的影子快速接近着，并且心中还有一丝欣喜，面前这人类竟然仍旧背对着他，不管对方有没有发现自己都已经来不及了。刹那间，黑色的影子伸出手掌抓向老许的脖颈，可是这一抓之下，他赫然发现自己竟然没能给对方造成任何伤害。这与他以往遇到的任何一个猎物都不同，没有血液飙射，对方也没有昏迷，自己触碰的身影仿佛不是血肉之躯，可明明这就是一个人类啊。帐篷里的人小素骤然睁开双眼，老许盘坐在地面上的身形弹射而起，整个人宛如更加恐怖的鬼魅一般，原本搁置在膝盖上的黑刀已经朝那黑影劈了过去。可让任小素诧异的是，老许这一刀竟然劈空了。那荒野里的怪物要比他想象的还要机敏与狡猾，对方在发现老许的异常后就毫不犹豫地反身钻入了荒野，那速度与老许相比也不遑多让。老许朝着树林中追去，那怪物在树干之间弹跳自如。 崔成， 任小素铁了心要把对方给留下了，这世上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老让这么个鬼东西追在身边，谁能真的睡踏实？ 就在那怪物选择下一棵树干作为落点的时候，老许速度突然暴涨，竟后发先至地抵达树前，朝怪物挥刀而去。异变突生，那小怪物被劈来的黑刀给惊吓得啊啊直叫。任小素以为这刀必中，可对方在空中竟犹如违反物理常识似的诡异转向了，让老许一刀劈空。任小素皱起眉头了，开启随绳就是要打对方一个出其不意，如果第一击不中，那后面也就悬了。荒野间两个身影一前一后追杀，可对方的行走轨迹太过诡异，时常就在空中转向，让人防不胜防。最终催生结束，任小素控制老许停下脚步。营地里已经有不少人被刚刚的战斗惊醒，虽然战斗发生在500米外，可老许追杀对方途中光大树都劈断了好几棵，这声响是非常大的。程宇在篝火里点燃火把，站在营地的边缘向外眺望，可外面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到。任小素从帐篷里坐了起来，杨小锦低声问道： 杀了吗？ 任小素压低了声音说道： 没有，比我想象的还要难缠一些。不知道为什么，对方竟然能在空中转向。 看清楚是什么了吗？ 没有，天色太暗了，只能大概看出是灵长类，是不是人类还没法确定。如果是人类的话，那对方的身高应该也就1.2米左右。 这时宋乔来到程宇身边疑惑道： 这是谁在战斗？难道是白天帮我们杀狐狸的人？ 有可能。 程宇面色沉重地说道： 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如此胆大，竟然在半夜还游荡在荒野，不知道他成功没有。 出去查看？ 程宇的助手问道。 总要出去看看情况才能安心呢。 不行，这个时候出去太危险了，我宁愿明天早上再去，也不想在这阴沟里翻船，万一是什么怪物想要故意引我们出去呢？ 旁边的人都没说话，这黑灯瞎火的，可没人愿意走出去冒险。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片黑暗里讨论着什么，没人注意到王韵在一棵树的树根下刻下了一个小小的三角印记，这代表着前方有危险，他要提醒一下身后的下属小心行事。其实这么做挺多余的，毕竟他的下属已经够小心了，直接就撤退了。这时罗兰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不在他身上的时候，赶紧偷偷给任小素挤眉弄眼。他先是指了指任小素，再指了指自己，最终指了指外面的黑暗，意思是兄弟你可要罩着我呀，外面太危险了，我怕死。任小素对他摇摇头，罗兰脸色瞬间就苦了下来，难道任小素也没把握保住自己吗？罗兰开始思考人生，反思这趟来圣山是不是太莽撞了，连任小素都未必有把握保住自己，足以说明这里危险。杨小锦看到两人挤眉弄眼，便低声问道： 他跟你比划什么呢？ 任小素回答道： 他指了指我，指了指他自己，然后指外面，应该是问我要不要一起去上厕所，我摇摇头说不去。 任小素也没具体深思罗兰给他比划的手势到底有什么含义，所以也不知道罗兰现在已经陷入了深深的后悔之中，后悔自己不该来圣山，不该如此莽撞。罗兰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当天夜里那怪物没有再来过营地附近，任小素睡觉的时候依旧让老许盘坐在营地外面，只要有任何生物攻击老许，他都可以通过痛觉立马感知。虽然睡觉的时候他没法控制老许，但孤身一人在荒野上的老许就像是一个诱饵，如果敌人是野兽，那么他会攻击谁？肯定不会是拥有数十人的营地。经过这一战之后，营地里所有人都只能听到动静，却没法得知外面的情况，这就导致大家再次失眠了。 程宇忽然感叹，这前往圣山的路上，自己竟是一个好觉都没有睡过。他坐在帐篷外面，任由摇曳的篝火将他的脸颊照红。宋乔捧着一杯热水，一边暖手一边坐到他旁边。 想什么呢？ 想我们能不能从这圣山里活着出去。 想这个有什么用啊？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安京寺那位根本不在意咱们会不会活下来。 程宇瞥了他一眼。 没想过。 宋乔听着耳边伴随着的呼噜声，他一边看着罗兰的帐篷，一边感慨道， 我有点羡慕他呀，这罗胖子是心真大呀，我要是有庆枕这样的弟弟，早就不知道去哪里逍遥快活去了，哪会跑到这里来冒险。都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那么显赫的身份本应该很惜命才对，也不知道这罗胖子图啥。 谁知道呢，不过你也别小看这罗胖子，就像咱们之前说的，这队伍里一定有罗兰的后手，而且一定非常厉害。 哼，那就拭目以待吧。 天亮之后，所有人连脸都没洗，牙都没刷，就匆匆结队跑去查看昨晚的战斗现场。只见这500米外的战斗发生地点一片狼藉，但古怪的是一点血迹都没看见。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